喂，有的，你叫詹姆有部手機，識唔識用㗎？ 梗係識啦，打電話、SMS 呢啲絕對冇問題。 喂，而家仲邊有人打電話㗎？梗係玩㗎啦，仲 SMS？ 你唔話落後啲啊？ 部手機嗰個電腦，其實佢有無限功能等你發掘，好似上緊畫嘅電影都可以免費睇，唔使裝有線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盃所有嘅足球賽事直播，仲有中日韓港漫都任睇唔嬲喎。 咁手咁有冇得睇 ABC 啊？醒啊！成人電影行住睇又得，下載返嚟慢慢嘆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買返本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後啦。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各大報攤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频道。 嗱，冇错啦。嗱，呢轮咧，博熙来呢单嘢，好似啲戏咁啊，暑假片。啊！喺大陸暑假片咧，真係唔係好好睇嘅。阿傑斯介紹咧，我都未人睇過。 唔係，我哋下禮拜講啦，電影 係啦， 係啊，我哋話咗。 啊，係嗰啲啦。 係。 咁今個禮拜不如比較講下兩套港產片啦，講真。 好啊。 第一套《激戰》，咁啊，我啊覺得幾好睇嘅。咁啊，我唔知點解啦。阿隔離阿姚尊興咧就覺得把撚啊。 唔係好，即係好睇。你作為一個商業電影好睇，但我覺得即係成出戲嗰個成個。成條線呢好抄抄埋埋一檔。 喔、哦、 你成套戲個通都好 walky 啦。 係啦係啦。 好 walky 啦。包括你喺嗰啲石街磚路嗰度跳嚟跳去咁練打拳好 walky 啦。嗰陣時 walky 就喺 New York 嘛。咁、 嗯、 啊澳門啦吓到都係啲街即係啲石頭路嚟嘅。甩教嗰度就係轟天炮啦。 係啦。 甩教好明顯啦。 係啦。 開頭就啊張家輝。咁啊，本来系一个好天才横日嘅拳击、拳家嘅拳手，跟住就贪乜乜乜，呢条线就系少林足球嘅吴孟达啦。 嗯， 即系嗰几条线其实系楞楞埋埋一齐就变一套戏。 系 系啦，即系我觉得咁样老土啲。 其实每一套戏咧，基本上都系有啲咁嘅大纲嘅。我又想讲下咧，入边嘅女本讲情侣情嗰边啊，即系咧阿 B 同阿贵，唔系啊张家辉同埋啊边个啊？ 朱颜 啊呢两个讲 令你想起啲老朋友， 嗰段感情戏，喂真系 你想抽水啫、 啊。但人哋到最后都系 friend 嚟嘅， 未打下一回合啊嘛，系咪先？如果第二集就跟住去往死里去，往死里去噶啦，系咪先 ？OK， 所以而家未知嘅，所以呢套嘢我系觉得好睇嘅。但我今日咧，我又睇咗一套，其实呢 好好口碑喎、 啊。足球频道嘅网友呢就真嚟要撐啦。 你听足球频道你咪讲咗囉。 讲咗囉。 好、okay? 你唔好怪我哋啊大佬。我哋讲咗啦。 颜卓玲妹妹呢就係帮我哋录咗个 jingle 嘅。 係。 有嘢同我哋讲。影得入足球啊。 冇人记得㗎啦。 我哋倾偈啫。 係呀我哋所以我哋咪 remind 返大家囉。 我哋都叫识得啦。当然啦我哋识得就唔係话。佢识我啦，系我识佢啫，系咪啊？唔系噶，阿杰斯唔系噶，阿杰斯就话，颜卓玲我识佢，但颜卓玲唔会识你咧，话俾你听。OK， 我都要搞埋。 你最肯中意咁样样啊？我边个我识佢？ 咁我同佢有来往，使唔使同佢交代 先？唔系 ，OK， 唔紧要。啊，的确真系识佢嘅。OK， 嗱，我就唔好讲女主角啦，因为我哋都要识佢啊，咁样。喂，我想讲下个呢套戏嘅导演。OK， 你又识佢？ 任何人我唔识佢。任何人攞住呢个剧本会点做呢？或者咧，唔使问啦，颜卓玲跛脚啊， 正啊，喊啦，俾啲苦情啦，跟住佢行出嚟要努力去实践佢跳舞个愿望啦，肯定系，跟住好坚毅咁系咁做，跟住成功，曾经想放弃，大家觉得好，观众觉得好灰，跟住原来放弃之余，跟住佢唔知边个去鼓励佢，又就重新再嚟过，做完之后，跟住可以最后都可以站喺个舞台上面跳舞，喺舞台上面刮柴。任何一个导演都系咁做嘅，或者你九成咯。 咁佢点咧？ 唔系将我呢啲可以令到你飙眼泪嘅地方，佢轻轻大过， 揿翻啲眼泪转头， 揿翻啲眼泪出嚟，即系俾翻啲气你。即系个导演咧，真系有谂法嘅，话声你听。喂，即系我哋唔好讲话，讲就系成套戏演员好有联演技，好有联真系嘅。你唔可以一全部靓仔嚟嘅啫嘛。但系个导演谂嗰个构思咧，佢真系唔系用普通嗰啲咩励志剧啊，咩勉励你啊，屌你啦咩？做人一定要读多啲书啊，唔卵系啊，套戏吓，即系话晒俾你，现实生活，你读大学就应该 hea 啦，就应该唱即系跳舞啦。喂，你去到几尽啊？你去到好尽噶，去到有几尽啊？就系可以去到，你可以走光露点，唔知乜嘢啦，总之当然戏里面冇咁嘅嘢，佢係讲俾你去可以去到好尽，一个人去到尽啊。喂，其实 我本来呢就好撚想睇呢套戏，我听撚完你咁样讲呢，我就冇完全冇兴趣啦。我最关心嘅其实就係 Cherry 有冇一场床上戏嘅啫。咁如果你咁讲冇，咁就算啦。嗱，讲下我哋同 Cherry 嗰个感觉啦。我哋识佢嘅时候呢，大约佢系15岁到嘅咋，我记得。咁呢就我哋识佢嘅时候，咁我其实呢嗰时呢我哋同佢其实而家好少接触啦，但係譬如同佢饮过一次嘢，同佢倾过一次偈，对呢个女仔呢就系一个好奇特嘅感觉嘅，即係嗰陣时呢我哋諗住条都系靓模嚟嘅啫，一个普通嘅靓模啊，但呢个女仔好有黑嘅，其实同套戏呢亦都好 match 嘅，因为佢本身自己个人呢系疯狂地好鍾意跳舞嘅，14、15岁已经好鍾意跳舞，同埋佢好鍾意，即系佢一早已经系 set 定自己个人生嘅 target， 就系做一个做演艺嘅，做演艺即系演艺，同埋佢好鍾意做戏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其实嗱套戏我冇睇过啦，但之前其实睇过佢有一两次喺香港电台有一啲剧集嘅，佢又做得唔错嘅。 睇个麦当劳， 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我会咁讲咯，即系如果你话你同一个，其实佢即系譬如如果你又谂起靓模，谂起周秀娜啊、达呢啲咁样咧 ，Cherry 唔系嗰个 type 咯，即系我谂 Cherry 系一个咧，你可以俾时间慢慢去消化呢个女仔嘅，吓、 OK 啊，即系佢出嚟就系唔会有一对波俾你睇啊，咁啊之如此类，但系俾你睇到一啲未来系应该睇到一啲实力嘅， 俾啲味啊， 咁我就系咁讲下啦， 唔系我你俾我讲埋， 我讲先，你讲啊，你去熟啲啊嘛， 系佢今日抢姜，你讲先，系 你听下我哋嗰个征稿，有嘢同我哋讲，喂，佢连把声都有气啊， 你咪记得录嗰阵。时咧一 tick 到嘅啫， 一 tick 嘅啫， 系啊，好得嘅，系啊。 除咗系一 tick 系快靓正之外，佢连嗰把声都有气嘅。佢本身系做得到嘢，当然啦，呢个佢仲而家演技仲有乱。喂，佢真系有待开发，呢个宝藏嘅。我可以话俾你听，今年如果最佳新人，如果佢唔系佢，如果系佢肯佢肯即系有提名， 肯 提名 低嘅， 唔系肯提有提名，佢攞硬，佢攞硬啊！ 唔系佢应嗱 咁多攞硬嘅， 系啊， 一定 系一定， 唔攞就点？切 我切蛋糕同你庆祝 啊！杰斯话咩？一定攞，因为佢喺过呢两个月，佢讲好多个最佳女 都中嘅系嘛？ 女角色佢讲好多个噶，梗有一个中嘅 系嘛？ 咁样嘅， 好啊， 好似阿 B 咁啫。 战嗰条女你咪话一定系去攞？ 嗰个系攞最佳女配角啊？ 哦，唔系我 俾阿碧俾阿迪讲啦， 我讲一讲啦，即系佢虽然后屘 Soko 即系我哋冇啦，即系冇办法揾到佢做主持啦。咁但系 anyway， 其实有我喺 Facebook 度 keep 聯絡嘅呢條友仔啦，即係我咁樣稱啦，呢條友仔佢係不斷地去學跳舞，即係我覺得 睇下有冇 我真係因為我知道佢排緊啲 有冇啲緣分啦，即係透露一下啦。其實阿的同佢揾，即係揾緊約緊時間嘅， 溝緊嘅嚟噶。 咁如果係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幸揾佢上嚟，即係做翻搭。 但會答你一樣嘢嘅係，由我嗰陣時見佢到後屘咧，我都覺得我係冇揾錯嘅，就係咩？即係佢係俾我少有地一樣嘢，就係佢。见到一个 target 之后就去冲嘅人， 系 即系佢戏里戏外都系咁嘅， 都系咁噶。 嗰套戏入边嗰个古仔嗰个就 好似佢啊，即系你问我嘅系呢样嘢喺我 话细个啲九十后嚟讲，好少揾到。 呢段说话咧，我同阿迪咧，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私底下咧，喺佢未出名之前， 佢就好聪明，佢可以即刻放弃唔同你哋做节目，走去揾佢嘅理想。 我寻晚咧 呢啲就叻啦。 我寻晚咧喺呢个足球频道都讲过，可以重复再讲一次。足球频道一个咧，好好脚头嘅，即系对女仔好脚头嘅一个节目嚟啊。第一个就系 Cherry， 咁啊而家做咗电影女主角。第二个系 Blue， 而家做喺 TVB 做紧新闻女主播。第三个咧就而家卡妹，做紧呢个网台嘅节目主持。 卡妹 有食唔食嘅店，卡妹 冇 冚， 有排肥， 屌你啦！佢个节目个 rating 高过你嘅 节目，真系好听。佢个节目真系好 听 噶。 唔系咯，嗱你讲， 真系，我知道。 唔系擦女鞋，真系 最最唔系嗱， 所以咧亦都提提大家。记住听下呢个 record 先嘅有成 绩。 系啦。好嘢嚟㗎呢排。 咁我今日先我睇呢份我都倾过。我话如果今日呢个暑假两套戏返睇激战同埋狂舞派你要俾我返睇嘅话我首选一定系狂舞派。 唔系阿牛俾咗几分钟我再讲多一个激战一个 point， 我系投入唔到一样嘢嘅就系彭于晏个角色。佢系咩角色呢佢系个老豆本来系大陆有钱佬十几亿做房地产。跟住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一夜破产㗎嘛。跟住佢老豆喺澳门里面係啦即係好似嘅。喺澳门嗰度呢好颓㗎嘛晚晚飲醉酒。咁彭于晏点解打拳呢 就刺激老豆嘛。 就係想刺激老豆站起来嘛。 会起来。 你喺大陆里面你见到个富二代有冇一个咁嘅富二代呀 o k 你冇一个富二代为咗打拳打到自己就嚟死就为咗个老豆可以企返起身啦。 搏呱呱都唔得啦。 喂冇可能个豆。 我介绍你听下礼拜北上频道。我哋讲嗰插戏嗰啲范博伟多过晒你而家 都。我特登睇到 真系救命。 我系投入唔到佢嗰个角色啊。 唔系套戏，如果比如你激战咧，后系精彩同埋紧张嘅。讲真呢啲。 唔系你作为commercial film 系 OK 嘅，你睇到你想睇嘅嘢。 我都觉得今年呢套戏横扫所有金像奖。 即系冇所谓啊，金像奖 咪俾你攞咯。屌晒你！ 下个礼拜一定同你。 转话题。系。OK， 咁我哋呢次翻嚟集集地，我哋都要答下啲网友嘅。有位网友我拖咗佢两三个礼拜咁先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先啦。Ivan， 咁佢呢就俾咗个 message 俾我咁今日趁阿 Eugene 喺度咁我哋又可以解交流一下啦。咁佢就咁讲佢话杰斯你好佢话我係一个呢大学毕业咗两年嘅年轻人而家呢就一家玩具而家就一家玩具公司入面呢就做呢个 sales。咁佢话我想呢而家呢就一个机会呢就返内地嘅工厂呢就做呢个 management trainee。咁佢话呢既即可能呢数年之后呢就可以呢成为一个部门嘅主管。我想问一下喺内地做港资工厂嘅待遇如何可否分享一下因为呢我未曾喺内地呢就工厂呢就工作过十分感谢。好啦咁啊 可唔可以我讲先 啊冇问题。 唔係我等等先。 哇原来你个都想 阿牛阿牛系咪应该问有冇女朋友先啊 我唔系呢样。喂人哋咁正经。我唔通话你 咁你正经啲 啦。你又咪任从咩你任从梗留低啦。我而家咁唔系你咁正经问我唔会咁讲。 係。 唔好傻啦。 係。 真系唔好傻。由八几年开始啦都已经成日搵啲大香港嘅叻嘅人上大去做。你系乜撚嘢呢尿壶。你教识咗国内人做任何嘢跟住就失鸠走你。掟你去 你唔同佢而家入去 咁你当我死㗎咁我而家咪今日咪左右做緊我由1999乜年嗰时候开始做㗎喇喎 你一个古董嘅尿壶 係囉 意思 係咁你点解释呢 你不能否定你係一个有运嘅人 喔、oh, okay, okay, ,ok, 同你一齐出道嘅有边几个做而家仲喺大陆呢 有 㗎有少囉 係 喂以前都係㗎制厂喂烫衫啊车工啊、财厂啊，全部就喺香港 调转咗，你 真系知系啊？ 人哋嗰、那个嗱，你讲嗰只就系有经验嘅人入去教识啲人，跟住踢你走。而家佢系有一个见习生，佢系唔识嘢入去学人啲嘢，得唔得？佢咁 好，喂，留翻俾我哋答啦。你咪睇费事同你播啦。 就睇都系讲运嘅啫，有啲人真系当你。当你死狗 当你 当你阿四咁样嘅俾到尿壶尿壶都有个价值当你阿四咁样掃下地啊即係你睇下好彩㗎咋。香港好多识好多啲僆仔做啲 management trainee 入去大陆里面。咁但係你第一样嘢你知间公司即係佢有冇啲即係咪係咪家族 經營啊。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哋對住啲太子嘢咧，你真係想死嘅。 係啊，又有啊， 真係想死嘅、嗯。啊，如果都係當然好多公司都係有心教你啊，都係大家同聲同氣香港人有心教你，咁你 OK 嘅，你嘅 career path 你都可以建立到出嚟嘅。 嗯， 咁但係即係你好唔好彩嘅做呢啲嘢。 嗱、嗯，我會咁樣睇法嘅，即係而家有好多好多朋友，我身邊都係嘅，就係、是、去一個所謂嘅summer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OK、嗯、去一年去澳洲又好 OK 之前訪問啦反曼嗰個啦傑寧公主又係十月又走啦過英國 OK 去一年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呢條路呢如果真係要離開香港你俾我揀我都係返大陸 OK 無論頭先耀尊所講好唔好運都好或者接觸到一啲好撲街嘅太子都好咁計即係你個人 你捱唔捱到啊 你會接受到好多嘢嘅即係我覺得你可能你入去嘅時候你係容忍唔到好多嘢嘅但係哦、oh, ，by the way， 可能一年之後你走翻出嚟嘅時候，你已經係有啲防毒性你喺曬度嘅，即係你啲防毒語件你會喺度， 好似係被屌性嘅啫。係你去外國嗰度最多係 what the fuck，、 啊、 你去大陸啲廠嗰度啲太子屌你嗰時候咧、嗯，就七十幾個粗口嘅、 啊，而你亦都係啦， 頂唔頂得住啊？ 你亦都睇到嘅就話 ，OK， 可能就算你可能接觸到啲好撲街富二代又好點都好，你咪了解到佢哋嗰啲脾性咯 ，OK。亦又 你最熟啦，的你 唔係即係你係阿的嗱，唔係阿的嘅意思咧，就係一個磨練 ，OK，、啊、即係一個磨練 ，OK。即係譬如話嗱，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啦。我上個禮拜同阿的翻大陸嘅時候咧，我哋排隊喺深圳辦排隊買和諧號嘅車飛，有人打尖，咁佢已經唔識處理啦。佢就係好大聲咁樣，佢就 what the fuck 咁樣，即係嗰條友。但係你見到嗰個被佢 fuck 嗰個人咧，嗰、那個大陸人咧，氣定神閒，坐喺度撈傻，咁佢就已經唔知點處理啦。咁我咪行埋去。我嘅解決方法就好簡單嘅啫，我就係一嘢半個人攝喺佢前面，佢唔敢喐嘅，因為佢有愧啊嘛。如果佢再有下一步嘅行動，我咪一針批過去，然之後兜樽代替爆佢咯。咁呢啲就係磨練啊。我哋以前後生嘅時候，我都係咁樣噶。喺麥當勞哇，不恥人哋，或者 KFC 不恥人哋霸佔，日日勞氣，但係發覺勞氣勞到自己爆血管，你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咁但係 磨化咗啦。 但係而家你磨化咗，我有我嘅方法去處理咯。咁呢啲就係頭先阿的講嘅磨練啦。嗱、答翻 Ivan 啦，即係我諗我自己。港資廠度做，咁我覺得係咁樣啦。首先有幾個角度啊。首先就係話咩咧？今時我以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是、今時今日我哋好多港資廠咧的，而且確你話嗱，一間好大嘅廠，每個部門如果我哋都盡量係想揾翻留翻做香港人做嘅呢個部門主管嘅。咁但係咧，你話一個大學畢業咗一兩年嘅朋友仔，好似 Ivan 嗰啲咁樣咧，成功個案不多嘅。我哋而家咧好多港資廠咧，直情係已經放棄嘅啦，因為你捱唔到啊，你上到嚟根本係捱唔到啊，人生歷練又唔夠啦。咁你上到嚟，你會發覺就係嗰份工作亦都對你嚟講係好辛苦，因為點解咧？你間港資廠入邊啫，但係你要明白就係咧喺2008年之後嘅港資廠咧，其實有好多已經都變咗質啊，因為譬如話喺2008年發生咩事咧，金融風暴啊嘛，金融風暴嘅時候，你好多嗰啲捱過咗2008年金融風暴嗰啲港資廠，好似我哋嗰啲咧，其實喺入邊咧，我哋係外判咗啲部門咧，俾啲內地人嘅。咁、你咁咧，而嗰啲內地人表面上你睇唔出嘅，嗰啲內地人咧，譬如話車衣部嗰個主管係個大陸人，但係個大陸人咧表面上好似同我哋打工，但其实佢嗰个合作形式咧，同我哋佢都系老细嚟嘅，不过佢净系车衣部嗰个老细等啦。咁所以咧，佢又可以俾面色你睇噶。咁、仲有就好似头先阿 Eugene 讲嘅就系、是、港资厂入边都好复杂嘅，譬如话有富二代啦，同埋或者就系间厂入边，因为如果你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咁大厂，我哋有几个老细噶嘛，几个老细有几个派系噶啦，即系好似你睇到薄熙来咁你就知咯。咁嗰啲嘢咧系对一个。廿零歲嘅香港嘅小朋友咧，係 handle 唔到嘅。咁咧，我唔會話我就唔會好似阿牛咁樣好簡單即刻話唔好翻啦，乜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就係你睇自己嘅心態咯。如果你覺得我自己好似嗱，我年青嘅時候我都係咁嘅，乜嘢我都覺得值得試嘅，跌低咗我有時間啦，我有資本就係時間，我可以企得翻起身嘅。你自己認為係咁嘅，你咪上嚟試下咯，冇所謂嘅。其實橫掂你都係打份工 ，nothing to lose 嘅。你最多你捱唔住個嘅時間最多都係一年到嘅啫嘛，一年你已經知道啦，咁然之後你自己咪你會辭職㗎啦， 即係狂舞派咁。 睇你去得几尽， 系啦，睇你去得几 尽， 睇 你去得几尽。 呢个基本成本嚟嘅，机会成本。 系啦，但系如果你挨得过呢个 period 咧，哇真系就可以由一个系非常之有机会有一个 trainee 转做一个部门主管嘅，即 系做部门主管、那個、又唔系好值钱。 稍后又要睇下你有冇嗰个 ability 啦。 系啦， 咁同埋佢系啦，又唔系好值钱嘅。讲真，咁你话即系，但系你起码份稳定嘅工作啦。 系啦， 咁啊，你又学到门手艺啦。因为我唔知道，因为佢冇 mention 嗰间厂 系做乜嘢啦， 唔系佢 本来做，佢而家喺玩具做 sales， 但系佢而家有间厂，咁佢冇讲间厂 咩？玩具厂嚟 噶。咁其实冇所谓，即系。嗰間廠係做乜嘢嘅？咁啊，睇下到時你入咗行，你對呢個行業有冇興趣咯？咁譬如即係譬如，如果你啊，你入咗間塑料廠，你對做塑料，你每一個工序你都覺得好有趣嘅。咁有啲人係真係會喺嗰度繼續打滾落去噶嘛？ 係啊，咁所以第一樣嘢你睇機會成本咯。如果你嗰個玩具 sales 做到哇熬曬底啊，喊曬放工嘅。咁你梗係搏啦，入搏、 啊、 你意思話齋，你嘅本錢同 睇你海裏幾盡咯。 我哋又冇得走啫，我哋冇彎轉，你大把彎轉。 係啊， 咁啊翻嚟香港跟阿牛學跳舞又得。 係啊，冇錯。 但第二樣嘢，你又唔好期望太高咯。 係 啊，你唔好以為個部門 冇 set 好多高期望。 係啦、啊，好巴閉咁樣。你其實可能你講緊管緊十零廿個大陸人， 好攰㗎。即係我同你講咧，如果你而家喺間咧喺中國咧喺廣東省一間好有稍有規模嘅廠入邊做，其實是一个直情是一个中国政治的缩影来的。即是我每一日就在做这些东西啦。 因为 你 譬如说 你夹埋部门起码已经有二三十个。跟住之后只是主管都二三十人。跟住有五六个老细。跟住然之后呢就有五六个帮派。喂大佬你知唔知啊，有时啲嘢你企喺门口个 secure 你都唔敢得罪佢。即 是 可以简单到可以讲俾你听。因为你摸唔到佢究竟系边度啲人。 对啊，咁所以嗱，你知道你上到去呢，你当然你去话喂香港都好多咁嘅公司。咁但如果你香港做嘅话，你起码你好易揾到啲同声同气嘅人。 嗯， 你上到去咧、嗯，你未必系揾到同声同气嘅人，你自己单嫖独赌咧， 系， 哇，咁你系受晒嘅。嗱、嗯，你又要啊一个香港九十后、八十后嘅年青人，咁又有大志啊，但系又熬底啊， 系啊， 又做唔到啊，闹两句又喊啊，咁你上去真系终日以泪洗 面。咁你如果你唔知道自己系边一种人，咁你咪想试下咯。 啊，你 就好似阿的咁样话斋，磨练下咯，睇你磨练到咯， 睇你去到几尽咯。 系啊，但系呢个绝对唔系一份。好容易 handle 嘅工嚟。 你想试之前，睇下望望你都自己，咪日个礼拜上嚟 work 先，俾阿牛屌两镬咯。 系 得，你想揾你嘅出路咧？ 但係 都係我帶你去， 但係你過到嗰個關咧係好好嘅，對自己嚟講，你見到好多嘢，即係嗰啲人唔係聽北上頻道咁簡單，你自己親身感受咧就 爭好遠。 咁你去前面，如果真係上去做，可以叫佢來禮拜六嚟做個節目喎。 我唔想喺個憤池度生活啫。 OK， 如果作為我哋北上頻道嘅網友， 又唔可以憤池度生 活， 唔 係咁。喂，你學識啲乜嘢咧？ 唔係咁，我會答你 海底交易咯。 唔係， 咁唔係咁講。 我唔係一個香港人， 業嚟嘅。 我唔係一個香港人，真係幾有志氣啊！呢位朋友，我真係唔想話 道德嘅嘢，我就唔敢講。 我真係唔想。 我反而調翻轉，我覺得香港人應該要學下咯。 我哋有啲核心價值， 起碼你知道點樣保護自己啊！你做唔做為你自己有個自己有判斷，但係你但起碼有翻。 唔係，我會咁樣，我會做翻個防禦嘅能力，但我會回應你嘅咋。你要攻擊敵人先了解敵人咯， 係啱好嘢，我同意。 都係睇你去到幾盡，但係講真，喂，你學嗰啲咩炒嗰啲海底交易，你學嚟冇撚用。 你講啊， 真係喂，冇唔好意思， 唔係叫你， 我都有啲核心價值。 嗰個咧嗱，唔好講咁難聽， 學緊 學嘅叫做中國嘅潛規則。 OK， 我覺得 有啲包裝咯， 你唔係一定要佢跟個潛規則，你見人 你唔跟你話你玩呢個遊戲規則玩唔到啊嘛。 即係正如你阿牛你成日。咁講，即係大陸啲女性唔係個個都要培訓，個個都要除衫嘅，有啲係唔使嘅。 唔使嘅， 但你要知道呢啲潛規則，即係你要知道啫，就係咁解嘅啫。 OK， 好啊， okay, 好啦，希望可以幫到 Ivan 啦。咁我啦，仲有一兩個話題咧都可以講下嘅。咁啊，但我其實我想講下泰神先嘅啫。 唔講屙尿啊？ 我想講泰神。 喂，屙尿講完下個禮拜可以講泰神，泰神可未完㗎。 今日你話事啦， 咁都你話事啦，呢個節目你㗎嘛，大佬。 我係想講下泰神嘅，因為泰神嗰其實都幾有趣。咁我諗啊，今日好多人會知道啦。咁但係可能就知道個開頭就冇跟到落尾嘅。其實就最初嘅時候咧，就8月19日咧，泰神就開咗個微博。咁佢個微博度咧就問咗句説話，佢就 Who is the best fighter in China？ 即係邊一個喺中國 最 好打？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人答佢，就話係 Chang Guan，Chang Guan，C H E N G。 是一个姓嚟嘅 ，OK， 陈冠 ，OK， 如果你招名就系啦，咁佢就问 Who is Chan Kun？ 叶问我就知啫 ，A tough man。I've never heard it， 佢就即係佢話邊個係城管呢，係一個好強嘅人，佢話我冇聽過呢個名喎，佢後尾佢有補充嘅，佢就話 So many guys talking about Chan Kun as a great fighter， 佢話但係呢就我就即係冇 idea 啦，佢話我就係佢就係識呢就係、是、Jet Li 啦、啊、即係李連杰啦、啊、Jackie Chan 啦、啊、成龍啦、啊、Donnie Yen 啦、啊、甄子丹啦、啊、咁仲有 And wait， 仲有就係 Chinese 大媽Chinese 大媽嗰、那個第一 我 阿大媽 中國大媽買金嗰、那個 係啦冇錯 中國大 啦咁佢都幾有幽默嘅咁啊後尾咁所以咧就好多亦都有啲網友就解釋翻俾佢聽啦 ，Chan Kun 就唔係一個人嚟嘅，係 集團嚟嘅 ，Urban Management， 咁呢個就更加拗頭，即係如果你用即係如果泰神嘅思維，Urban Management 點解會 好打 咧，大佬 嗱到都係泰山， 點樣譯 Urban Management 啦，阿牛 唔知我。 Urban Management 市政管理啦， 系、okay, 即系市政管理就叫做 okay, okay, okay, 就叫 集团啦，集团啦，即系话我估到嘅。 即系我哋以前咧就系市政局 ，OK， 咁、okay, 啊放翻落去就系管啦 ，OK， 公 即系因为集团系最好大， 系啦， 我咁讲啊，集团。 咁呢单嘢其实就几得意，就得意在咧就系喺各大讨，因为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新闻好好啱喺各大讨论区发酵嘅， 开心 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啲网民都系不断留言留到今日都仲喺度留紧，都几得意。即係可以讀一啲俾大家聽下啦，譬如話有一個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唔到中國擺攤咧，你係永遠唔知道世界上邊個最好打嘅，即係呢個好正啊嚇！咁呢個冇異議啦，大家非常同意嘅， 係咪先？ 咁所以亦都有人聯想就係話，喂泰神，你係咪應該嚟試下擺個攤啦？係咪？ 最緊要賣瓜， 唔係擺擂台喎，係擺攤 賣瓜，仲要賣瓜， 係啦。咁啊，亦都有啲就咁講嘅泰神，佢話嚟等。什么神马的拳王安氏皇家神勇无敌城管队战绩辉煌八战八胜 KO 对手安文出手啊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风雷击英明神武早闻无不闻风丧胆屁滚尿流英明威胁宇宙外星人还不快快下马受降若你不夫不相识立马 KO 你叫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片甲不留。 泰神识唔识啊？ 这个唔知系咪马荣成流咧？呢个系嘛吓？哇，好正！咁啊，有啲人亦都好即系继续诶帮诶即系解释泰俾泰神听咩叫城管啦。咁咧呢个个解读就系咁嘅。佢城管嘅好斗咧，系中喺中国咧已经家传户晓噶啦。城管嘅故事咧，亦都流传到大街小巷。城管嘅剧情系比清宫剧更加狗血嘅咁样。咁啊，呢个好正啊！咁仲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张富贵嘅，佢就话：喂，我啊叫张富贵。佢话如果你能够打败城管咧，就有资格挑战呢个强贼队啊！好正！哇，我觉得好开心啊！呢个礼拜睇呢啲咁嘅留言咧，即系我嗱读咗一两个啦。佢话呢边咧就流行群殴嘅，随时咧就使用各类嘅武器暗器，倒地之后咧仲可以咧继续踩头，观众啊、裁判啊，甚至警察咧都会被打嘅。咁嚟你就过嚟啦，咁样即系解释俾你听呢、這个极即系个。嗰、那个格斗嘅游戏规则啊，冇错啦。 泰神你用拳头啫， 系、 啊，但系城管系可以用秤砣嘅， 系 嘅，最紧要仲秤砣。 嗱，仲有一位网友咧，其实佢又仲可爱，佢就话嗱咁样啦，泰神都唔解释俾你听啦，你自己上去百度嗰度睇啦。咁然之后咧就 send 咗条百度嘅 link 俾佢，咁啊百嗰条 link 系点咧？佢话2008年百度咧就咁样解读城管嘅，城管嘅发音就叫做 Chan Kun， 释义。名词就作名词用呢就是专门欺压租不理商铺办不理执照的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社群 底 的黑社会组织。如果你作形容词用呢就是形容啲人好残暴血腥恐怖即是譬如说你条友真係好城管啦咁样即係咁样啦。佢例句就係啦我可以俾个例句就係、是、你好城管呢咁即係就係咁解啦。哇动词都可以再都可以用㗎喎就等同于打砸抢啦。 我城管你 咁、 啊、 样到 打砸抢你。 咁所以我諗即係好多人 即係好多人都幫咗泰臣做好多嘢。咁其實其實唔係只係網上，我諗就仲有啲各大報紙都有嘅，即係譬如話有一篇嘢就係、光明網，即係啲左報就咁寫，佢話唔好俾泰臣嘅支流咧就糟蹋呢個國際形象啦。咁佢話呢個泰臣咧就受媒體熱捧咁啊，完全咧就沾咗呢個毛主席嘅光，因為要記得咧毛主席嗰、那個image 個 icon 係紋咗落去啊泰臣嗰度噶嘛， 係 啊。咁佢就話媒體量，即係佢話嘅媒體就照例就將呢個泰臣同毛主席緊密咁聯繫在一起啦，不厭其煩咁介紹，即係呢個泰臣嗰個右肋膊上咧刺有毛澤東嘅頭像，喺獄中咧亦都咧熟讀呢個毛澤東選擇。咁啊但係咧佢就用一個比喻，佢話但係呢啲人咧唔好即係標即係煲即係點講啊，唔好煲奖，唔好煲奖佢。佢话佢就举个例，佢话如果你发动911嘅恐怖袭击分子 Bin Laden 啊，咁啊如果佢话佢随口讲，佢话佢好热爱中国嘅文明，咁佢话会唔会就即系我哋又前呼后应咁样去即系请佢嚟中国一游咧？咁样即系有啲报纸就咁样讲咯， 打翻墙 系啊， 过去大陆 打翻墙啦。 但系就有啲人就咁噶，有啲网友就话中国到底有冇人真系能够打得赢呢、這个打得过呢个泰臣？ 在城管咯， 除咗城管之外，咁亦都 有公安 有上集讲过嘅， 冇错，好嘢，你真系好嘢。有网友咧系同我哋上集咧，唔知系咪听我哋上集啫？梗系揾少林寺嗰、那个阿释永信啦，系咪先？ 打飞机真系唔够嘅打， 但系转头亦都有人回应咋？喂，释永信系好忙噶，你应该去德国揾佢个仔啦。你话呢啲抽水咧，真系好捻好嘢！ 我哋呢班网友真系贱到冇贱到冇， 好正系啦。 咁可唔可以帮城管讲翻句说话？ 系， 我撑城管嘅， 系啊， 系 啊。 本来佢就谂住冷血讲啊，不如算啦，一计 喂，讲啊，真系， 系， 即系其实啱啱咧，早轮咧，唔知边个地方啦，有个城管咧， 延安嗰个系嘛、 啊，就俾个瓜又系瓜农， 系， 就搵个秤砣啊， 系， 剥湿咗个头， 嗯 ，OK。诶、欸，那个城管就好啲啊！呢、這个城管就唔系咩事啦，只系流血啫，就瞓喺个地下度啫。 城管好少伤嘅吓。嗱、 啊，个问题就系乜嘢咧？喂，最衰就系个小贩啊嘛。 嗯。 压秤啊。 嗯。 吓、啊，如果你有一个斤两十足嘅秤砣去咪鸠个城管，屌你老母瓜柴啦！冚家仔即系你平时嘅小贩，即系抵紧死。 即系个城管用个头嚟 proof 到佢系压秤。啊 即系个小贩平时压秤，嗰、那个秤砣唔够重，咪咪唔捻死个城管咯。喂，你知唔知城管某程度系个咩嚟噶？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嚟噶，其实 系 知唔知？佢自己本身城管咧，都要管埋你哋咧，你啲压秤嘅嘢嘅，所以城管攞嗰个秤砣咪斤两十足咯。 系咁，城管应该饮好多三聚氰胺。 所以城管攞住个秤砣剥个瓜农，因为点解啊？因为个一个秤砣斤两十足啊嘛，咪剥鸠死佢咯， 明白？ 系咪先？个瓜农攞住一个唔够，另外一个瓜农 成日压秤嘅秤砣， 剥唔死咯。 唔系我讲啦， 问题最衰都系。 俾阿姚尊讲下先。 嗱，点解撑城管咧？以前我对城管咧个印象都系麻麻嘅，但系我睇过一套电视剧喺大陆嘅电视剧，咁啊点解会睇咧？就一次同几个同事翻大陆。揼腳 ，OK， 咁你知揼腳， 揼腳就睇好多呢啲嘢， 系啦，就睇好多咁啊， 無無聊聊， 毛你知 啊， 系咁追， 系啊， 咁 八字啊， 冇個台啱睇啊嘛，就睇到一個，我唔知嗰套劇叫咩名嘅，本來見到有個城管，有個女仔係喺北京嘅嗰啲嘅胡同區嗰度嘅城管女仔學生妹，你第二學個聯想就係強姦嘅啦嘛，係咪啊？所以我話唔好再撳台啦，睇呢個一定有料到，繼續睇城管一定就有個學生妹嘅，跟住學生妹因為啲劇情又係好。个学生妹又好过分噶，成日喺啲胡同里边咧，见到啲水咧，即系呢啲爆咗水喉咧，佢冲埋去咧，哇！成件衫透晒咁啊，奸硬噶呢啲， 奸硬啦！ 城管见到咪攞奸硬， 公安都奸硬啦！ 哇！点知唔系个城管好伟大，叫陈队长咁样， okay, 姓陈嘅 陈队长， 哇！好犀利！咁有一日咧，有两个悍匪入咗个胡同里边，挟持咗个学生妹。啊、即係之前唔講啦嚇，挟持學生妹拿住 AK-47 走咗間屋裏面，我都同啲同事講，嗱繼續睇，一定有料到，唔止強姦，仲唔係輪姦？點知唔係？哇！跟住個陳城管啊，好緊張啦，因為佢 一路都抱住女仔。那個陳城管的劇情成日都佢睇到個女仔嘅， 係 佢食飯又見到佢，沖涼又見到咁睇嘅。哇哇！個陳城管見到，咦，兩個形跡可疑嘅人，一定係做緊壞事啦。 係 咦，挟持搶完嘢，挟持咗女仔，佢衝埋喺屋裏邊。哇！跟住個鏡頭冇影屋裏邊嘅，支 AK47 咧係咁掃射，啪啪啪啪啪咁樣。哇！冇事啦，即係當然嗰個女仔冇事啦，城管亦都冇事啦。哇！打到咁上下咧，其中一個悍匪咧就喺嗰度門側邊有兩個槍， 嗯、 一個咧就喺個槍嗰度啪啪咗出嚟死咗啦。 係 啊，哇！跟住咧另一個悍匪咧好離譜，呢啲咁嘅賊咧真係要拎佢打靶，嗯、就掟咗個手榴彈出去，另一個 突然間有嘅， 掟咗手榴彈 出去，突然間有啫。 咁你知中國好多花生，好多人食花生㗎嘛。 係啊。 喺間屋出面就圍咗好多人，啲街坊睇。 睇熱鬧。 有啲公安啊，有啲軍隊啊，有啲警。 合情合理啊。 有啲護士啊，咁樣。哇、啊！見到個飛，那個手榴彈飛埋，啊！個個擘大個口，哎呀！死啦！死啦！ 爆炸啦！ 爆炸啦！咁樣。 城管點做？ 個城管犀利，個城管犀利，喺個另一個窗嗰度咧跳咗出嚟。 係。 喺地下度碌咗兩嘢，一跳起。一手將個手榴彈打翻喺間屋裏面，嗯、跟住啪，另一個賊又一個另一個槍嗰度， 咁咪條女都死埋咯。 哎，嗱，傑斯你呢啲編劇真係唔得啊！真 係。 O K， 跟住城官跌翻落地，衝入喺個門嗰度衝入去，抱翻個女仔出嚟， 哦、 個女仔一條頭髮都冇甩到。 O、okay、K， 哇，幾偉大、啊！ 城管救美， 城管救美，這個、跟住佢話埋一定今次咧係激情嘅。睇多一集，因為知大陸啲戲咧一年咁就播落， 咁啊搏嘢噶啦。 跟住我同揼完噶啦，同佢條靚妹講，佢話整多粒鐘， 嗯， 睇埋下一集， 黐線。 跟住我嗰度又係嗰個城管，又係個陳城管，又係北京嗰度，咁個又係嗰條靚妹做嘅喎。係，咁啊靚妹 加咗俾佢啦，下一集 係做呢個嘅一個佢老豆老母就出咗省打工， 係， 咁我婆湊佢嘅，個婆管佢唔到，個靚妹咧學壞，咁啊成日放學唔翻學咁樣，我諗住一定有嘢睇啦， 嗯。 拐妹城管、嗯、一定系迷奸啊！嗰啲 系又唔系、啊， 又唔系， 系 哇个城管又系成日及住嗰条女嘅、啊， 系循循善诱佢 喺个窗嗰度望啊，啊得闲就上屋企个门口嗰度偷听咁样。 O K， 好鬼 咩剧名啊？好有兴趣睇，我未睇嗰套剧集系讲城管讲到咁正面 嘅嚟。跟住原来哇个城管就知道个女仔可以开始学坏，咁啊个阿婆又 handle 唔到，咁啊循循善善 嗰 个女仔，咁啊见到个女仔识咗个男仔，个男仔想呃佢咩卖忽特净系卖白粉啲咩嘢？ 通常都 care 嚟嘅。 系啦，跟住就即刻走出嚟话：，你唔好啊！你咁样好伤你爸爸妈妈嘅心，好伤你外婆嘅心。哇！跟住个 教翻好佢啦。 个少女咧就回头是岸，好温馨。 喂 ，check 下大家网友知唔知姚谦讲呢度系咩？我真系好有兴趣睇。 嘢咧应该有成卅几集嘅。 哇，咁犀利！ 因为佢系下边写住个剧名啦， 城管之春嗰啲咁 样，跟住 over 三十咁样 啊， 好似十二集同十三集。 O K， 好睇。 最近嘅事嚟嘅。 一两年前到 哦，得啦，应该都揾到啦，两年 先讲， 买两年都仲重播紧嘅， 系、嗯 okay ，所以我觉得你哋系完全系误会咗城管， 嗯 okay、 你成日觉得城管系打人啊，即系强奸啊嗰啲咩系唔啱？ 嗱，我又解释下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有啲对城管唔公道嘅，但系、即系我咁实际个情况系咁啦，帮两边都帮唔落嘅，即系反小贩同埋呢个城管都系麻鬼烦。你我谂唔系小贩嘅问题就系、譬如话你嗰啲成日咧突咗出嚟阻街嗰啲啊，或者即系违例摆摊嗰啲啊，喂。嗰、那個問題就係、是、佢你好聲好氣嘅。如果你做一個城管，你好聲好氣，你走去抄佢牌， 睬你戇鳩啦， 睬你戇鳩啦，或者叫佢擺翻埋一邊，佢亦都唔會睬你嘅。咁所以我諗呢個係 冇壓秤啊， 呢個係一個深層次矛盾嚟嘅，即係用翻阿温爺爺講嘅。咁、所以其實咧，咁你最後嘅解決方法就是用暴力咯。所以你唔好打係好難，好難即係組城管㗎喺內地。 係啊，係啊，我都唔想。 咁即係一個貴同阿 B 嘅故事啫。 Hello， 有咩關係啊？ 互抽互抽咪大家 upgrade 咗咯。 OK， 冇乜分別嘅啫。 咁所以咧，即係城管其實係無罪㗎，係其實係我哋要撐城管。嗱，嗰個頭先個劇集為例咁樣，嗰條靚妹成日放學都搞濕自己個身，何必咧？ 真㗎， 佢成日搞濕自己個身，跟住又透咁啲嘢， 滴水啊咁樣係嘛？嗰啲 因為成班同學行過嗰啲嗰啲渠爆咗，咁咪哇玩到哇咁啊，搞濕曬，咁啊個城管睇唔過眼，咁咪奸咗你咯。 但係城管好打係事實嚟嘅， 即 係真係同太神有得抽啊，同今時今日嘅太神有得抽嘅呢個可以試下啦。 城管就可能好打， 係 公安就未必好打。知唔知而家啱啱早輪咧有一單嘢咧，就有個人啦，男嘅挟持咗一條靚妹十零歲嘅啫。 哦，跟住個公安睇， 咁就有兩個公安就。 一齊，嗱你唔好做傻事啊！嗰、那個男仔就捅，係咁捅嗰條女， 係咯、 啊。咁嗰個梁公安咧，咦咁撚咁撚過癮嘅，我冇多嚟，我都係睇下睇下先啦，就袖手旁觀。 O K， 咁啊，即係證明一樣嘢咧，其實公安咧就唔好打嘅。中國嚟講咧，成 嗰、 那 個 case 佢冇位俾佢打。 哦，咁佢都係跟咗我哋香港啲警隊嘅，係 咯， 都係中意喺。側邊睇就算 了，睇就算嘅啦嘛。 同埋你捅一刀都知道死嘅啦嘛。 係咯，係咯， 我唔再介意你再捅到一百刀啦 都失救啊！即係佢專業判斷嚟嘅呢個係。 啱啊！所以專業判斷嗰啲林老師嗰啲講錯咪唔啱咯。 係 真係唔啱㗎，係咪先？咁、 okay. 當然啦，其他人講錯梗係啱啦，啱嘅啲專業判斷嚟㗎嘛，係咪先？ 好啦。咁啊，最後啦，我諗啊，屙尿我哋留翻下禮拜講啦，時間唔係太夠啦。咁啊，最後 禮拜仲多嘢講，放喺來講三節。 哇，係喎，咪留翻遲少少啦。咁啊，但係咧答埋少少網友嘅嘢。呢、okay. 位網友就老友記嚟嘅，老美男。咁、 哦、 啊，老美男咧，佢喺呢個北上 Facebook 咧就出一個咁嘅標題，佢就話強烈要求北上頻道咧就邀請呢個鍾偉強上嚟咧就做訪問。啊，傑斯，我真係好希望你可以細心考慮，如果请到佢上嚟咧，我上嚟同佢影张相，此心足矣。咁嗱，鍾偉強系边个咧？就系、是、最近其实喺中国咧都好多人谈论嘅一位朋友啦，因为佢身份几得意，就系、是、香港人。佢一位香港人就上咗去中国好声音嘅第二辑，咁然之后咧就一路打到去 PK 啊，咁其实就最后结果系点，我都唔系好清楚。咁啊，首先就系、是、谴责老美男先，真系好得闲咩？你成日睇中国好声音，教主嗰边冇嘢做噶，系咪先？咁啊，冇睇咁多啦。咁啊 ，OK。但系咧，嗱，即系要我讲讲呢个鍾偉強啦。其实好多喺中国嘅朋友都有即系谈论呢个六十岁嘅一位老人家嚟嘅，六十岁嘅一位香港人。 美博 咧，其实我哋系有啲印象咧，系因为佢系以前系做过歌星嘅。咁其实佢系佢有一幅后生嘅相咧，我绝对有见过佢嘅，即系佢系做过啲香港娱乐圈嘅， 你有识 嘅嘢嘅？唔识。系啊，即系只系，但系曾经见过佢啊，有印象。咁佢就上去做唱咗一只 Rolling in the Deep 啦，跟住之后咧就同另外一个内地嘅女歌手咧就 PK。咁其实嗰个 PK 对佢好着数嘅，因为嗰只歌咧就系 Beatles 嘅 Hey Jude 啦。咁就嗰个女仔咧就唱到咧就系即系想死咁滞，但系对佢嚟讲，或者即系对我哋呢啲年纪嚟讲，简直你而家叫我即刻唱都仲得啦。咁、所以完全冇难度啊。咁嗱點樣去講呢，就係、是、其實啱嘅，其實鍾嗱、我哋唔知我真係唔知點樣搵到鍾偉強啊。咁先唔講搵到佢做訪問啦，我睇完我其實 Rolling the Deep 嗰個睇完呢，其實就正正話俾你聽啦，即係其實我諗我唔知呀、我代表啊鍾偉強講呢，就係、是、我估計其實佢係睇完中國好聲音，跟住佢心心不忿，佢都系同杰斯差唔多嘅谂法，就系呢啲边系音乐嚟噶？呢啲人边系喺度玩紧音乐噶？佢系想上去 show 啲嘢俾啲中国人睇啦。咁嗰啲就系正正杰斯成日讲嘅音乐啦。譬如你见到有两样嘢咧，系中国嘅嗰啲歌手系永远都做唔到啊！就是、首先就系你重新演绎嗰一只歌嘅时候。佢基本上係將 Adele 嗰個演繹呢全部拋低曬嘅，咁又用佢自己嗰種方法，一種好老餅嘅 rock and roll 嘅方法去演繹嗰隻歌啦。第二就係聽埋先啦。第二就係佢你係 feel 到啦，呢、這個好抽象嘅，呢、這個睇你自己感唔感受到，就係、是、你 feel 到佢係知道啲歌詞講咩啦，佢消化咗隻歌啦、然之後佢係演繹返出嚟俾大家。 好唔公平啊！ 我知你想講乜嘢，而家今時今日有多中國嘅歌手都用一啲，譬如話舉例，譬如一隻rock and roll 嘅歌，我用一個爵士嘅味道去演繹佢出嚟等等，唔係嗰樣嘢嚟嘅，嗰樣嘢係好抽象嘅。到今時今日我都仲未見到一個中國嘅歌手係可以用佢自己消化咗嘅方法去演繹嘅歌出嚟，但係呢個鍾偉強就得啦。所以班中國嘅觀眾係睇到，即係覺得就係、是、我唔敢講所有中國觀眾覺得佢好啦，大部分佢總之個口碑係好好，但係我好肯定一樣嘢就係、是、中國嘅觀眾會覺得，咦，即係呢一種係一種喺中國嘅歌手裏面揾唔到嘅一種演繹嘅方法，原來係咁嘅喎，但佢哋都唔知㗎，佢都解釋唔到。其實重要批評呢就係嗰四個賊碌裁判，所謂好專業嘅賊碌歌星裁判囉。其實連佢哋 佢哋一路喺，如果你睇翻 Rolling in the Deep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喺 YouTube 去睇到咧，你都睇到咗四條友係去到好後咧，佢先夠膽轉身過嚟、嗯，因為隻歌係一隻女仔嘅歌，個 key 降咗，一個男人去唱。佢哋自己都 judge 唔到啊，因為佢哋，我想講係咩？佢哋習慣咗一聽就要睇下你唱得似唔似原裝啊， 係啦， 係啦，把聲爆唔爆啊？呢樣嗰樣，但係鍾偉強冇佢哋 expect 嗰啲元素啊，咁到最後咧都還好彩，就係四個有三個啦，張惠妹係冇轉身嘅，咁啊所以呢個係有趣嘅，即係我多謝阿老美男抽呢個出嚟，其實呢個幾個現象，當然啦，呢個亦都令我哋可以俾啲香港人可以打下飛機啦，因為始終佢都係香港人，咁啊幫我哋上去攞翻個彩咁樣啦，咁啊 OK 嘅嚇，咁啊入邊嗰啲感人嘅故事咧，我就冇乜興趣啦，即係但係咧，即係憑佢兩隻歌嘅演繹咧，咁我又試下即係俾翻少少 comment 俾大家咯， 補充多少少， 我想同阿老美讲， 都讲 睇中国好声音，唔好咁上头 ，OK？ 梗系啦，我哋讲好多次噶。 第二样嘢，你头先讲嗰啲评判，我觉得都系唔好理佢啦。屌你，全谂部都系教戏， 唔好加。 屌你， 屌你，已经好耐 唔系，所以第二辑已经冇乜点睇噶啦，即系冇乜点上头。 教戏嗰时 唔系第一集，我话俾你听，你成日咁讲，我第一辑我哋喺北上讲嘅时候，我哋都讲。先我哋要当佢真去讲，又当佢假又应该点讲，我梗係知道啦，我哋都知道点样去导读，但我哋第一辑点解讲呢，就係、是、因为你近年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歌唱比赛节目，而呢一个嗰、那个方式係几得意嘅，同埋佢做同埋佢再将嗰啲渣人眼泪嘅古仔夹埋之后嗰、那个 chemistry 走到出嚟，咁我哋咪要讲下囉，我哋从来都冇话过，喂，真係要一定要好认真去睇呢啲咁嘅节目，即係但係有阵时你当娱乐性节目囉，你从娱乐性嚟讲，佢交足功课俾普罗嘅中国老百姓㗎，食饱饭冇屎屙等瞓觉，咁你睇一睇集中国好声音， 但老美男唔系啊嘛，老美男唔系呢咁嘅角色嚟㗎嘛，话声咧你好多嘢搞㗎嘛， 咁啊， 话声咧呢啲假嘅嘢睇嚟做乜咧？话声咁上头做咩啊？ 同第一次我哋讲头先讲激战一样。 唔系啊， 你咪 系啊，咁你咪咁上头， 唔同。我睇完之后好快我就 forget， 可以 forget 冇啊？ 可以 forget， 如果之前唔 forget 咩 ？OK 啊，喂，最后都讲下啦，讲下球舞派啦，好唔好啊？都系 讲半，嗱，你咪咁上头，俾你讲， 有啲送嘅话，你睇完想跳舞。 我作为咧廿年前咧喺尖沙咀跳街舞嘅刁民鹅 ，OK？ 唔系啊嘛， 我又想睇睇。 嗱，有图有真相啊！ 嗱，街舞唔系嘢， 我知道廿年前冇视频，你起码攞幅相出嚟都讲啊！ 你如果你 OK 咧，你唔信咧，可以问阿叶宝林。我最后一次跳街舞咧，就喺皇后码头。系，啊，你问叶宝林，我 听讲埋晒先。 OK， 好。 我睇完之后，我真系好想跳翻，真系话嚟嘅。真系， 唔系你套戏 感动到我，真系感动到我。OK， 喂，我哋都系真系好想睇你跳翻咯，好唔好？喂，哇，帮帮手啊！ 准备 solo 两次， 打上前啊！如果去到 好 位数字， 系 打牛跳街舞， 唔使啦。 如果系喂嗱，打上啊，打上啊， 牛跳街舞嘅啫。 OK， 如果有日咧，我同阿杰斯做栋笃笑咧。我会 solo 一段俾你睇， 吓，可以搞就多埋我落水。好 ，OK， 咁我你跳紧街舞嘅时候，我需要做啲咩咧？ 你梗系弹吉他， 除裤，除天冷战啦。 你同个探长弹吉他， 我廿年前啊，我跳钢管舞噶， 肯定啊。 你跳紧街舞，咪跳钢管舞咯。我做咩要弹吉他俾你听啫？黐线，去死啊！ 跳佢 ，OK。嗱，我正经经送翻第三次，我通常都会送翻只我中意嘅歌俾大家听嘅。陈周夏 ，That Side of Your Mind， 咁啊，下个礼拜嘅北上文道翻嚟，多谢阿月娟。 Just let